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朝鲜人民军建设部门积极分子合影留念。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一到达摄影场，全体参加者就表示热情的欢迎，向他致以最大的光荣和最热烈的感谢。金正恩同志表示热烈祝贺朝鲜人民军建设部门积极分子接连不断地创造出英雄朝鲜的建设神话。金正恩同志对于他们积极发挥一鼓作气的攻击精神，建成无数反映主体建筑艺术的未来和社会主义文明高度的纪念碑式创造物，从而给了那些执意要扼杀我国的敌人以狠狠的打击，彰显社会主义朝鲜无穷无尽的国力、发展潜力和刚勇气概，表示了十分满意。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朝鲜人民军建设部门积极分子合影留念。参加合影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朝鲜人民军策帅黄炳瑞同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武装力量相陆军大将朴永植同志和人民武装力量省副相陆军中将金正官同志等朝鲜人民军指挥成员。